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9集。太阳跃上天际，天光大亮，苍绿的山，翠绿的树，波光粼粼的溪流，一切丑恶阿杂在阳光之下化为乌有。水鬼遁走，黑色雾气在太阳出来之前消失在了水中。少年的身体向下滑落，几乎失去意识，躺在了水中。冰冷的溪水带走了成片的红，灿烂的阳光照着他卷翘眼睫上悬而未落的水珠，折射出七彩光晕，如同璀璨的钻石。地宫不辨日月，唯一的光明是墙上幽绿的鬼火，一丛一丛蜿蜒到远方，诡异而冷寂。狭窄的走廊很长，空无一人。拾级而下，越靠近大地深处，那股带着霉味的湿漉漉潮气越重，是泥土带着植物根系的味道。这条狭窄的通道两面都是高墙，闷不透风，让林妙妙有些担心两面的墙会随时合拢起来，将它们挤成肉酱。妙妙和牧瑶自从下了裂隙就没消停过，没走几步，幻妖就给他们设置一道关卡，有时候是从天而降的大石块，有时是墙壁里嗖嗖嗖穿出的毒刺，有时是从地底攀爬上来的幽灵，用冰凉的手触摸林妙妙的脚踝，发出悠悠的哭声，搞得她头皮发麻，后背发凉，像跳皮筋儿一样疯狂跺脚，单脚双脚交替变化。这一路上，林妙妙被折腾得草木皆兵，就连自己垂下的发髻扫过脖梗，都怀疑是有人在后面不怀好意地摸她的脖子，瞪大了一双乌溜溜的杏眼，一步三回头，跟跳探戈似的。牧瑶的嘴唇有些干裂，汗水打湿了额发，头发撕贴在脸上，鼻子上还沾了一块灰，完全没有了平日的体面。妙妙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四目相对，活像是相携逃难的妯娌俩。妙妙忍不住弯了弯唇角。杀人机关告一段落，牧瑶的神经也略微松弛了一些，扬了扬下巴。 你笑什么呀？ 妙妙伸出脏手往裙子上抹了两把，低着头给自己重新扎发髻，嘴里叼着碧色丝带，含含糊糊道： 哼，牧姐姐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啊。 牧瑶先是一怔，随即轻轻一审： 我狼狈的时候多着呢，你没见过罢了。 他一顿，又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半是疑惑半是试探地问： 阿生把手摇饼给你了？ 嗯。 牧瑶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似是欣慰又似乎是忧虑。 苗苗，你跟着我跳下来真是为了服衣？ 林妙妙仰头望着他，呆滞了一秒，嘴里的丝带掉下来，他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捞，旋即一脸虔诚地入了戏。 那是自然，我喜欢柳大哥呀，喜欢的天上有地下无，真心实意，真诚实感。 一番表白滔滔不绝，掷地有声，活像是宣誓。不知道怎么，他说的过于正式，反而让牧瑶觉得有些戏谑的味道，总之有点奇怪，但他一时半刻想不明白其中关窍。他点了点头，打断了他，似乎是被吵得有些头晕。 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下来了，我们便一起把福一救出来吧。 提到柳福一，他的神情有些暗淡。柳福一素来很强大，似乎从来都会化险为夷，他便一直有几分侥幸，觉得他是立于不败之地的。但侥幸总是最不可信。六年前他也天真地以为有爹娘撑着，穆家即使再衰败也固若金汤。谁能想到曾经那么亲近的人 会是伪装成人的大妖。一夜之间，他没有了家，现在他不想再失去六福一了。林妙妙在拉他的衣角， 木姐姐。 少女的杏眼里闪烁着恐惧，白皙的脸被纷乱的影子遮住了。她扭过头来，前面立着十余只高大细长的地鬼，前前后后蓄势待发，宛如一片高耸而密不透风的水杉林。有影子就有光，地鬼逆着光，他们之间的缝隙中竟然透出温暖的光亮，隐约可见背后明亮广阔的厅堂。不是墙壁凹槽里幽绿的火种，而是暖色调人间最熟悉的烛火。他们竟然走到了地宫的核心。妙妙透过地鬼们的几条间隙向内望，先看到厅堂里一排闪烁的烛光，几只梨花圈椅，视线慢慢向右移，主位上坐着穿红裙的小女孩，两腿悬空，双手捧着一杯没有热气的茶，她嘴唇血红，像是偷偷抹了大人的胭脂。她宝石般闪耀的黑眸带着不怀好意的笑，正在望着右边。右边，视线再向右转，露出骨节修长的一双手，执着茶盏，那手极其苍白，似乎经年不见光。坐在右边圈椅上的青年男子，长发披肩，低垂眉眼，神态温和柔顺，像是在认真而礼貌地聆听主人说话。看那饱满的额头，高挺的鼻梁，林妙妙猛地一凛， 柳大哥活了。 他脸秀喝了茶，旋即微笑地注视着幻妖的脸，看起来似乎并无异常，只是嘴唇苍白的毫无血色。他背后一张绣着四君子的巨大屏风看起来有些眼熟。妙妙仔细再瞅，赫然发觉这地宫里的种种布置，圈椅、屏风、桌上白瓶里插的红梅，乃至于立式烛台的位置和蜡烛的数量，都与礼府分毫不差。除却那假模假样的窗台外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简直像是将礼府的厅堂活生生搬到了地下。妙妙正出神间，猛地被木瑶拉着向后退。木瑶忙着与打不完的地鬼缠斗，还没顾上仔细看厅堂内的人。木瑶喘得越来越厉害，二人相互拉扯着后退。林妙妙的后背已经贴住了冰凉潮湿的墙壁。地鬼犹如无声的幽灵，慢慢逼近，不言不语地投下一组散乱的影子。 扶持不够了。 木瑶压低声音，反手抓住了妙妙的手，贴住了她的耳朵。 待我数一二三，将这包围圈撞个豁口，你趁机冲出去。 他语气严肃而绝望，似乎是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。 不用了，木姐姐。 妙妙热得浑身是汗，顺手拉住了袄子的前襟一扯，钉在前面的一排暗扣咔啦啦地崩开。他飞速将衣服脱下来，揉成个团，准备大干一场。 没符纸就用收腰柄，其实我还可以顶一时半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